在光明星节之际，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主席本扬沃拉吉同志向敬爱的最高领导者金正恩同志送来了花篮。花篮是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驻朝特命全权大使冯坎·因塔卜阿里2月10号转交给我国有关部门干部的。